去统兵，那门里急忙禀报了一声，入得是忽听里边有人喧嚷，说丞相军旨要召见你， 中宫卿，宁生。 父母的一心，何言理不通？曹操

再为您演唱《碧天云外》。 清闲，他是啪啪啪啪打响叮

看赵云一片的忠心，哪怕落水而亡，片刻之时把大船赶上这舟山，吩咐声放箭四飞黄，众武兵开弓放箭如遭遇。赵子龙着了忙，忙摆动手中枪，恰好似乌龙摆尾是怪忙，摇头啪啪啪把那凋零打落在长江。舟山传令退后着斩，众武兵人人奋勇，个个逞强。小舟临近捉枪刺，赵云亮剑放豪壮，这好剑萧铜斩铁如切菜，刷刷刷，众儿郎俱上半截枪。好赵云见大船临近，将身一纵，呼啦啦，撞到了中路的那些大小儿郎。赵云追舟临险地，留下了英名啊，在万古 赵云截江真的是非常的精彩。 没出十五就是年，给您拜个年，虽然俗套一点，但是这个年还是要拜的。祝您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主要是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才能赚钱，赚钱才能看曲艺，对吗？好，闲话少叙，给您演唱金锭骂城的片段。在城楼上，爱将的贞观要笼络英雄，来人鬼在帮军殿上招亲，未曾起奏因大唐绿野，把准守写在军营，遭贬时寒心曾上过绝户本，因恕罪多袍本人小英雄，血井山二闯重围，将娘娶人妇薛仁贵，但是闲人马奔城，但书庄相去端正玄金剑，素正义素凶邪扭跨银龙，逃在冷带风尘够幸烟，喊宁夏烈荣二十年，被日月消磨，家人半老，依然是那当。